时光飞逝，从第一期到最后一期，非常感谢听友们在每个晚上九点钟会来到北京音乐广播。那2019年我们的播出时间也没有改变，也就是明天，全新的一年1月1号，我们的播出时间依然是晚上九点钟。会有哪些变化？有哪些感觉还依然延续呢？明天晚上九点钟就会揭晓了。 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天上的星星笑，地上的人总是不能懂，不能觉得足够。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拥有。当一阵风吹来，风筝飞上天空，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感动，就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最痛。那天你和我那个山丘，那样的唱着那一年的歌，回忆那么足够，足够我天天都品尝着寂寞。 是的，知足常乐，快乐的人不是因为拥有的多，而是因为计较的少。我们努力不是为了感动谁，也不是要做给谁看，而是要让自己随时有能力跳出自己厌恶的圈子，并拥有选择的权利，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完一生。就像下面这首歌一样，来自张国荣演唱的《风继续吹》。2018年接近尾声了，愿所有的不愉快都在此刻定格，然后我们一起到全新的2019年，继续精彩，继续美好。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

受高空槽东移影响，本市天空云量较多，天气非常的阴冷，傍晚到前半夜北部山区有可能出现零星小雪，请注意防范。后半夜一股弱冷空气带来二级左右偏北风，天空转晴。明天白天晴朗天气，在三级左右的北风轻拂下，大气扩散条件不错，气温缓慢回升，平原地区最高气温有望超过零度，比较适宜节日出行。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十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一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您穿羽绒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剑顶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文化资讯。我最喜爱的公园礼物，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市属公园文创产品评比展示大赛今天在北海公园的皇家游艺举行线下展示。参与大赛的文创产品共有54件，都是来自市属11家公园2018年度的新品和热销产品。各公园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创产品，比如颐和园的凡事和为贵卫衣，设计师选取了佛香阁屋梁上的金龙纹饰与清朝宫廷服饰中的祥云纹样搭配。而天坛公园与国家宝藏联名推出了烟松带墨香水限量礼盒，玉渊潭公园纪念章和小鹰系列冰箱贴、马克杯等等都非常吸引大家的眼球。大赛线下现场投票设在北海公园的皇家游艺，游客可以用小贴纸给文创产品点赞，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小程序为心仪的公园礼物投票，投票将持续到2019年1月7号。继续来看，在我国首个以地方戏曲剧种命名的特色小镇越剧小镇开园之际，全国10个越剧院团联袂回归越剧发源地嵊州，朱小昭、毛威涛等主演的越剧《山河恋》送信也亮相小镇。越剧小镇旨在打造以越剧演出为核心的生活综合体，包含剧场群、博物馆、大师工坊、越剧学校、影视基地、工匠村落等核心项目。2018年12月30号正式开园。开园之初，上海越剧院、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浙江越剧团、南京市越剧团等10家越剧院团在小镇古戏楼演出《梁祝》《柳毅传书》《牡丹亭》《金钗记》《吕布与貂蝉》《追鱼》《一缕麻》等名剧选段。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是的，这里就是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陪伴各位的爱得更久点，我是巧克力韩韩丽。那下面这首歌呢，是朱琳朋友要送给自己的，今天呢是她的生日，很想为好朋友和家人送上这首来自王若琳的《有你的快乐》。有你们我很快乐。 天特别亮，也特别的黑，当我深深的呼吸，心中充满想你的甜蜜，想和你走在一种，想要你牵我的手，傻傻的

重要。 不管是心痛的、心动的，还有那些激动的，都已经随着时间慢慢的要一点一点的和2018装进行囊，要与我们说再见了。最后这首歌一定要送出的是 以下节目为广告时间，北京人民广